的九十一首王国诗歌开始的时候，人类呢的确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那么有许多人就说上帝其实是完全不关心人间的痛苦，他住的那么遥远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或者有些人甚至怀疑呢，上帝自身难保，他也有一些讲不出的一些苦恼，他能够重视世上的人类，他重视每一个人吗？那么在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，这演讲就会提供足够的证据，说上帝的确重视我们每一个仆人。先提出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情况，每天每分钟呢，地上的万物其实都在依靠自然的律则、自然的规律去生存。这些自然的律则，一半上的人都丝毫的不察觉它的存在，不察觉它的益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说这个太阳、地球之间的引力，在过去几百万、几千年的时间，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呢，丝毫不变。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就使到地球和其他的星球呢，都能够按着正确的距离绕着这个太阳在他们的轨道里运行。那试想想呢，如果这个太阳的引力呢忽然的变强，这会导致地球被太阳的引力呢吸得靠近太阳。当地球太靠近太阳，这不是说每一个家庭呢安装这个空调冷气就可以解决气候炎热，不是那么简单啊。靠近一点点罢了，整个地球会变成火球啊，很炎热，我们的粮食全部不能生长，人到时吃什么呢？不能生存。反过来看，如果这个太阳的引力呢减弱，地球就会离开，慢慢的离开太阳远一点远一点，地球也会变成了冰天雪地，我们的粮食也是无法成长生长，人也是没有粮食，这就会使到人类呢在地球中被消失。还有其他自然的律则，举个例子说基因的律则，这个基因的律则使到人类呢能够千百年来正常的繁殖传宗接代。所以看起来宇宙有许多我们不察觉或者是觉得理所当然的自然律则，他们千百年来呢都非常的稳定。如果耶和华不重视人类呢，把这些自然的律则随时改变了，那么人就会受很大的痛苦， 也甚至呢，他的生存会成一个疑问。这证明上帝是多么重视、关注、关心人类了。有些人可能就会继续的问，不错，刚才我们所谈的是说明上帝呢很关心人类，但是上帝能够关心每一个人吗？能够重视每一个人吗？那这个问题是符合逻辑，是一个好的问题，问得好，问这个问题的人有在想。为什么他问得好呢？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 Port Dickson 海滩，当我们抵达海滩的时候，眼前一片的沙，数不尽的沙，也不懂是什么天文数字的沙粒存在。那么如果有人说要求我们全神贯注啊，或是凝视着海滩里面的一粒沙，目的就是要看出这一小粒的沙呢是什么颜色，是什么构造，有什么特质，我们的肉眼啊办得到吗？喂，很难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做得到。在地上今天有几十亿人，那么每一个人都好像沙滩沙的海粒海沙，人的确不能够关注太小的一些事情，那么上帝能够个别的关心重视地球上几十亿的每一位人吗？人不可能够做到，但是上帝能够。我们又举出在这演讲中呢，如果时间容许的话，五项明证逐一的说明上帝重视每一位人类。第一个明证，我们先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好吗？使徒行传的十七章，我们来留意呢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节的经文。他从一个人哪里招出万国万族，让他们住在全地上，又定下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，好叫他们寻求真神，只要探究就能找着。其实他离开我们个人都不远。谁离开我们不远呢？上帝，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上帝。不远的这个字远呢，如果你懂繁体字，你就发觉繁体字的远呢跟家园的缘有密切的意识和关系。两个繁体字都用同样一个中国字袁，袁世凯的袁。如果有人问你你先进在哪儿，你说我离开家园了，意思是说你离开你的老家去了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离开你的亲人，或者你说我先进还在 我的家园，你的意思，你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跟我的家庭我的亲人住在一起，每天能够见面。那么耶和华说其实我离你们不远了，那就是说耶和华就仿佛 在我们的家园，他是我们的亲人，他最关注我们，关心我们，他就在我们的附近。所以这里耶和华内心他保证给我们说，我离你们不远，因为我很重视你们。这就是一个明证，从经文里面看出了。而且呢，有一项明证可以令人心服口服的，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九节的经文，请看看希伯来书九章二章的九节，他说：“只看见一度比天使低位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过死亡的痛苦，就得了荣耀尊贵而做冠冕。这样，他基于上帝的分外恩典，要为人人尝了死亡的滋味。谁为人人死去呢？耶稣，是耶和华他的父亲安排他为人类每一个人尝出了这个死亡的滋味。这的确是一个明证。那么第二项明证呢，就是谈到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觉得自己坏透了，难以的回头，不可能得到耶和华的重视。这也是一个不完美人会有的感觉。但是圣经却鼓励我们怎样看自己呢？圣经鼓励我们不要支持己见，一尘不改，怀着这个觉得上帝不重视我们的看法。圣经鼓励我们了解一下上帝的看法，或者我们打开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吧。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八节，那么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吧，我们解决再重读一次呢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吧。你们的罪虽然深如朱红，也能洁白如雪；虽然红如赤布，也能白如羊毛。”这就使得我们想起呢，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犯的过失很严重，严重到好像朱红一般，很难很难忘记，很难除掉。有时候我们的衣服啊，特别是白色的 T 恤啊，或者长袖的衣服，来聚会的衣服啊，如果我们的笔漏这个墨，这个笔墨呢，如果是红色的，刚好你的衣服是新的，你就觉得很难过，你会去找啊市场上最好的这个肥皂粉啊、洗衣粉啊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洁巴，或者是白丽，或者是那个什么漂白水 Clorox， 全部用齐了。但是过后呢，衣服拿出来看，还是有那红几点的红。当人犯了 对不起耶和华的事情，内心真的有如此的感觉。但是耶和华会不会就是说看不起这样的人呢？没有把这样的人放在他的心上呢？没有把他放在他的眼里呢？当这个人真心悔改过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说，我保证你，你的罪对我来说虽然是深如朱红啊，但你悔改之后也能洁白如雪，白如羊毛。耶和华的确，这句话是绝无二意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不是在骗我们，这是呢，他很诚恳，出自他自己内心对悔改的人说的话。那这也是一个明证，否则的话呢，世上没有活人啊可以存在，早就被耶和华消灭了。每个人都有犯大小的罪吗？为什么还充满了几十亿的人呢？这证明呢，耶和华真心的接受悔改人的改过。这也是另一项明证。我们谈谈第三项明证，上帝使人复活。从这复活的安排，我们就可以说上帝非常非常的关注每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理由就是因为上帝如果要日后使一个人复活，他今天就必须对这个人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，这样以后他复活的人呢，才会有一样相同的个性，不会完全变成了另外没有人认识的人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时刻，耶和华都在关注我们，否则的话他也会有难题以后将忠心的人复活。许多人对这复活的安排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之后呢，他们从此就相信耶和华真的忠视每一个人。那第四项明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手头上所有的圣经。在千百年来呢，耶和华把圣经的内容保存的精确，没有让任何的敌人呢把它消灭，或者呢把它的意思扭曲。几千年一直到今天，它的意思还是完完整整的。所以上帝给人一个很厚的礼物，圣经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厚礼耶和华给我们，当然他重视我们，他爱护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因此我们给弟兄姊妹们的鼓励就是要经常的阅读圣经，然后把读过的资料某些经文加以的沉思，不明白的经文呢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查考明白这些经文，这样我们就好像感觉到无时无刻上帝单独的跟我们谈话。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很大的难题啊，那这难题使你坐立不安，睡不好，吃不好，工作不能专心，做什么事呢 你都不能安心，因为这个难题很复杂，很困扰着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该怎样做？你有圣经。这个时候呢，不是刻不容缓啊，草草率率、匆匆忙忙做决定的时候，相反呢，应该说刻不容急，不能急啊。你首先呢，要把这个决定的压力搁下来，放一边，然后你做什么呢？然后你找一张白纸，在白纸上呢写下我现今面对的难题是什么，写出来。然后第二个步骤你做什么？我们鼓励你用守望台这个书库 JW Online 还有其他的工具去寻找跟你面对的难题有关的文章和经文，然后花点时间去阅读这些文章经文，然后在这白纸上呢写下来什么年份的守望台杂志，哪一个月，第几页，第几段，可能会有五六七七八九的这些资料，然后呢你就花一点时间，几天，一两个礼拜的时间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这个纸啊，你已经所写下来的资料反复的去思考沉思。为什么这样做是好的呢？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大的难题，使你坐立不安的难题，不是普通的难题。我们要肯定我们做的决定是以后符合圣经教导，符合圣经原则，符合圣经道德标准的决定。然后呢，最后你才做出一个决定来。如果没有把这个文章资料、经文等等写出来，我们只是用普通的方法，就是尽量把所看过、读过的文章、经文记在脑海中，然后呢，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来得到一个好的决定。我们的思想很快很快，保证了啊，可以说保证了，变得混淆，不是神志不清了啊，混淆，非常的乱。你头脑乱的时候，你肯定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呢，很可能就不符合耶和华的看法，不符合圣经道德的标准，使你走上呢不归之路，这很不好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圣经它是好像上帝跟我们单独沟通的一个方式，他很重视我们，他期望我们呢用圣经来解决生活上很大难题的一个工具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四项的明证，上帝重视我们每一个人。第五项明证就是上帝赐给人跟他单独谈话的恩赐，祷告。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谈一些什么事呢？请看看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的经文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 不管求什么，他都听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对他所怀有的信心。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在祷告中求、恳求他给我们帮助，他都会听。那么上帝怎么样回答我们的祷告呢？有时候就是通过我们自己所查阅考察的圣经经文文章，有时候会通过会众的弟兄姊妹长老，有时候就是通过他帮助我们忍耐，继续忍耐的方式。那么我们讨论了五个方法，是哪五个方法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保证呢，他离我们不远，他牺牲了他的儿子，是为每一个人而做的。第二项明证呢，就是他对悔改的人呢，对他们的过错完完全全的接受。第三，他是使人复活。第四项呢，就是他给人我们这个厚礼圣经。第五呢，他让人单独的跟他祷告。那么讨论过这五项明证呢，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？上帝的确没有对人漠不关心，我们不能说上帝离我们太远太远了，他重视我们。那么你相信吗？上帝重视你？你的回答跟你的信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你的信心有多强大，有多健康，跟你的回答有关。人如果缺乏信心的话，对刚才我们所谈的明证，他们是会觉得很难相信，更不用说其他眼睛看不到的明证，他们是不可能会相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信心不健康，或者是没有信心。圣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当罗马军队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的犹太人以为罗马人是在开玩笑，他们坚持吃喝玩乐、买卖、娶家、享乐。到了公元70年，卷土重来了。这些罗马兵这一次呢，就把整个由耶路撒冷完全的毁灭。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早已经几年前搬走了。那简单提提这件事呢，就使到我们看出有信心和没有信心有怎么样的差别？不是一线之差，反而是天渊之别的差别，生死之别。因此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，上帝重视不重视我们？他重视我们。我们鼓励大家诚实上帝的话，勇敢的运用上帝教导我们的东西，不要胆怯，勇敢的运用出来。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努力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会有帮助的，特别是在你以后感到灰心失落的那一个时刻，当你感觉到没有人关心你的时候，当你感觉到你不能达到你的一些 愿望目标的时候，你伤心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得罪了上帝的时候，在这些种种的时刻，你就会想起上帝终是我啊，他没有离弃我，他会陪伴着我，他会重视我们。想到这样的 保证呢，就好像打了一个兴奋剂，你会重新得力，你会继续的要忠心的生活，一直到我们的人生或者这救治都结束为止。